Thank you. Thank you.

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笛子名曲，曲目有《幽兰逢春》、早晨、颐和欢歌、帕米尔的春天、太湖春、357、水乡船工歌、油田的早晨、白鸟饮、雾江欢歌、庄台秋思、阳光照耀着帕米尔。 Thank you.